在龙泉也有瓷器，不逊色于景德镇的千年瓷文化，至今还保留着千年不灭的古窑，可谓是最有中国风的小县城。 少年壮志不言愁，莫呀莫回首。 还记得出现过在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龙泉宝剑吗？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呢？而时至今日呢，在龙泉老街上依然你可以寻得到铸剑的匠人。在这里也有你意想不到的精品酒店，11位大咖建筑师运用竹石土瓷，历时4年，在龙泉的山峦溪水之上重建了一座村落，也吸引了无数的酒店控来此度假。而近期呢，在这里还开辟了穿越龙泉最美古村的千年古窑中国最美越野跑，更让这座小城吸引了众多的目光。随着高铁的开通，杭州出发到丽水1.5小时的时间，这些曾经被我们誉为最难抵达的神秘仙境也并不遥远了。今天呢，我们一起出发，踏进龙泉这个具有独特魅力的神秘小县城。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一条穿越村庄与古窑的马拉松的线路。越来越多的江南古村，或是被景区的商业气息所淹没，或是渐渐消失在漫长的时光河流当中，在龙泉却还存在着不少原始的小山村。前不久呢，龙泉窑的大窑金村还被纳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名单，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些正在消失的古村落。在2017年的6月18号，这里呢又规划出了一条中国最美的马拉松线路，浙江龙泉海丝申遗越野赛在龙泉小梅镇开跑了。一路穿越龙泉最美的村庄与古窑遗址，那些经历千年风雨的老建筑，满目葱茏的古树，以及堆砌在路边的废弃的古青瓷瓦，美景比比皆是，历史就像一部移动的纪录片一样，在我们的眼前忽闪而过，而脚下踏着的青石板的声音更是悦耳。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深度带领大家畅游一下浙江的龙泉谷村落。这一片地区呢，可以说还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这里也有着大美的中国印象。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往龙泉青瓷的发源地大窑村。大窑村呢，位于龙泉市向南差不多45公里的流华山下，明代这里称之为流田，是龙泉青瓷的中心和原产区域。大窑村在群山环抱之中，溪水穿村而过，水声轰鸣，村中的房屋用土坯夯筑，土坯墙上还混杂了大量的古瓷片、窑具，指尖划过土坯粗犷原始的纹理，岁月仿佛也成了可以触碰得到的东西。由于山高谷深，大窑村呢总是云雾缭绕，细雨纷纷，黝黑的石头，砌起的路基，石阶上绿油油的苔藓，行走在大窑村，眼尖的人若在路上捡起一片瓷片，说不定你就与明代或者是宋代牵了一回手了。离开大窑村，我们去往更大的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车盘坑。车盘坑村在平南镇与小梅镇的交界地带，距离市区差不多50公里的路程。这是一个已经有了48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因为全村都是含溪而建，所以呢环绕山间，形成了一个车盘状，故名车盘坑。村内清一色的黄泥墙体的房屋错落有致，上百棵树龄超过300多年的梨树环村而立，每到花开时节，雪白色的花朵映衬着黄泥黑瓦，分外的美丽，堪比世外桃源。即便不是春天来此赏花，其他季节来这里，这座小山村也会让人美到心醉，尤其是在雨后，那千里横黛色，树峰出云间的美妙景致让人百看不倦。初夏之际，在铺天盖地的碧绿当中，蓝到透明的天空下，双脚踏上历经沧桑的石板路，奔跑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清凉世界中，一不留神也就跟着溜到了那片桃花源中。金村也是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金村呢，在小梅镇境内，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宋代龙泉窑瓷主业的主要集中地和青瓷外运的第一码头。这里呢，独具特色的青瓷历史文化村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了。在金村，水是它的一大特色，溪上有一座石桥，一座吊桥，要想进村就必须从这两个桥当中的一个过去，恍若步入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仙境一般。山清水秀的金村非常适合夏天来此避暑，看水鸟掠过清溪，听清风吹过竹林，乘着竹筏飘荡在山水之间，顿时你的心情也清凉起来。在龙泉有很多的老街，在这里深藏着一些老艺人、老手工匠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条古老的街道，而这条街道往往都是卧虎藏龙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龙泉西街。龙泉西街是一条长长窄窄的巷子，巷子里的每一户人基本都认识， 三拐五拐就能攀上亲戚，早上有炊烟，晚上有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洪亮的嗓门。巷子里挨着各种店铺，但最热闹的地方永远是杂货店，也许这是所有人对故乡儿时记忆最深刻的地方吧。龙泉西街始建于唐乾元年间，全长1400多米，目前有70多家店铺还在经营，打铁、弹棉花、制秤、铸剑、兽药，老字号的店铺比比皆是，也成为了龙泉人记忆最深刻的地方，最具情怀的地方。龙泉是一座从青瓷烧制、宝剑锻造中成长出来的小镇，离不开龙泉匠人的细腻。烧制、打磨、锻造，在龙泉西街上至今仍然活跃着好多的铁匠铺。还记得武侠片当中一脸杀气的大侠低着头紧盯着铁匠在铁匠铺里叮叮当当的铸剑，要打一把绝世好剑，而那铺子中的铁匠必然也是高手中的高手，人人都想知道如何才能锻造出一把绝世名剑。是不是感觉走在龙泉西街上很有江湖气呢？但是现在呢，这样的铁匠铺是越来越少了，像龙泉这样一条街上同时开着好几家的更是不多，他们仍然像很多年前一样为龙泉人提供着他们基本的生活物品。 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填埋第一只子鱼柴，我在这里见怪更怪，接过电影里别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哦哦哦，我爱。找到爱，幸福的人可不肯躲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孤单，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孤，我在回不去那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可爱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谁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 期待，可是觉得不能再失败。我爱故我在。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深度畅游浙江的龙泉古镇。刚刚我们说过了，龙泉是靠着铁匠铺打铁，还有锻造以及古瓷器来闻名于世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深入的介绍一下这里的瓷器。除了打铁之外呢，整个龙泉西街上还深藏着许多不容错过的古董店。这些店里经营的都是龙泉青瓷，上及五代，下至文革，既有完整的瓷器，又有大量的窑址内捡回来的历代瓷片。这些都是学习青瓷鉴赏的一手材料。当然了，古董店内也充斥着大量的现代仿品，考验来客的眼光。若不是专业收藏者，淘瓷器的过程还是挺有乐趣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龙泉的祠堂、民居还有巷弄，那些被时光定格了的老建筑们。在龙泉西街上，你很少会看见商业化的兜售旅游产品的店，看见更多的仿佛是那些拥有着古老历史的悠久古朴的老宅，有人情味的古街巷子和生活在那里的淳朴好客的当地人。这里仍然有着当地居民沿袭着千百年的传统生活方式，比如你还会在西街看到被香火供奉的祠堂，还有许多临杂工会堂，有脚工、船工、说书唱戏的伶人，这里也是许多龙泉人怀旧必去的地方。如果你只知道景德镇盛产瓷器，那么我要说你 out 了。在龙泉也有一个千年历史的瓷器小镇，在中国应该没有哪个地方比龙泉更具中国风了。青瓷和宝剑一刚一柔，一阴一阳，让连地名都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龙泉，从头到脚都浸泡在了东方文化元素当中。这里是比景德镇更小众的瓷器发源地。在节目的一开篇，我就介绍过龙泉镇的龙泉山，所以接下来我要用最后的时间来为大家推荐一下龙泉山呢。在龙泉市凤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中，距离龙泉市区45公里，它的主峰刚刚在节目开篇我就说过了，达到了1929米的黄毛峰，是江浙的第一高峰。这里呢，年平均温度只有12摄氏度，有清凉世界、天然氧吧的美名，绝对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这里的地形与云贵高原非常的相似，形成了高原湖泊、高原草甸、云海雾凇等众多的高原特有的自然景观，也是中国南方绝无仅有的原始森林。因为山上林木也有着些许的北欧山地风情，所以呢，这里还被戏称为挪威森林。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商业化很淡，也没有拥挤的人潮，很多人去过评价都非常的好。今天为大家介绍了很多有关龙泉的深度旅行，不知道是不是为你的夏日避暑计划增加了一个好去处呢？好的，今天就是这样了，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